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今晚一劇之本会跟大家讲一个在2002年所写的劇本，而这个劇本哇，根据我们的主持之一黄晓初所说，那时候是十分之热烈的，即是观众的反应啊等等，因为他自己有份演嘛。所以大家就要扑住去买飞睇， 唔系咁我哋扑住去买飞去睇，就唔系因为我，系因为个剧本真系好，即系而呢个剧本到而家，我认为即系我自己睇过嘅剧本啊，演过嘅剧本，导过嘅剧本，都系一个我自己常睇，同埋系一个好有趣、好好嘅剧本咯。 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啊一剧之本嘅节目咧，就特登拣嚟呢一套啊，由一休所写嘅《想死》咧，咁啊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噶。咁啊啱啱就。就同大家介绍咗啦，我哋今晚嘅主持有黄晓初啦，咁同埋有我冯杰啦，亦都有啊饺子啊施淑婷喺度嘅，系啦，咁大家睇呢个剧本，想死喎、啊！睇完有冇啲想死嘅感觉先？饺、子， 其实咧呢、這个剧本想死就唔系解想去死嘅，佢系解，佢系解谂一谂关于死亡嘅嘢嘅。 Think about death， 系啊，冇错。其实佢嗰个成个戏嘅设定，其实已经系好有趣，令你即刻谂啊，联想好多关于死亡嘅嘢啊，或者生存嘅意义啊等等嘅东西嘅。咁我觉得个设定系好有趣啊，但系我自己咧就。感受其实唔系好大嘅，即系睇呢个睇呢个剧本， 死亡对于你嚟讲 系，因为入面嘅情节咧就都有啲我哋好难去接触得到嘅、个故事系点咧？我哋一阵就继续请阿黄晓初啊，咁啊同我哋慢慢去讲一次。 有讲故仔啦， 系啊，不过讲下啲日事先啦，因为呢个戏头先我哋开始节目嘅时候讲咧，佢好劲嘅，佢一开始首演嘅时候咧，即系啱啱你都讲过，即系喺咪后嘅时候讲过，哇！佢第一场嘅时候，票房 OK 啦，一般，但系接住落去嗰咁多场咧，全部立即爆满晒。 两个月之内就火速重演啊！ 系系，冇错冇错。 讲下啲日事先，嗰阵你有份演嘅话，初 系啊，我有份演噶。咁因为个剧本个设定几得意嘅，我仲记得当年嗰个咁样嘅传单咧，系写就系演员就系张智敏、周家辉，跟住就系有另外一个叫乐师，就系黄晓初，就系我啦咁样。 系 咁得意就系得意在，究竟呢个人物嗰个身份啊，佢系一个演员啦。定还是佢一个作曲啊？定还是系咩嚟嘅？即系初初啲人睇到张传单系乜嘢啊？你究竟系做乜嘢噶？佢问我你究竟做咩啊？咁但系其实我系一个演员嚟，因为我系跟剧本做噶嘛，我剧本写晒噶嘛，我要讲啲咩喺边度，我要弹只歌，弹只咩歌就冇写啦。咁就系嗰度有啲声音咁样，我哋要做啦。咁我嘅工作就系、是、嗱，如果系首演咧，当时我哋想死第一次首演咧，就系、是、除咗 curtain call。嗰隻音樂之外咧，全部聲係我現場做出嚟嘅，即係所有嘅音樂啊、敲擊也好、彈嘢好、吹嘢好，乜都全部係 live 嘅。嗰陣時係再 raw 啲嘅，唔係係嗰陣時再 raw 啲嘅，即係係好簡陋，因為嗰陣時都冇諗過個戲會咁受歡迎。其實 我係有睇嘅， 首演 零二年喎、 啊，我係 你三歲 喺、喺文化中心度有睇嘅，我記得 文化中心我哋冇喺文化中心做過， 我記錯咗。總之係我就係好深印象有個樂師喺上面，係、哦、啊咁樣。 但係我哋初初就喺阿 Santa 麥哥里做嘅。就好細場地，後來到最後一次做就係、是、好似係2010定2011年嘅，就喺壽臣喺阿 Santa 壽臣劇院做，可能你記錯係壽臣， 可能 係。但係 anyway 啦，即係總之嗰件事就係、是、個設定係好特別嘅呢個戲。咁嚟到呢度，我要即係可能要打岔少少講，就係、是、我第一次接觸七呢班戲劇組咧，就係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嘅嗰陣時仲係叫市政局戲劇匯演，你諗下就叫市政局戲劇匯演啦，都仲未回歸啊。咁嗰陣時就係佢哋做一個戲叫《的士乘客》， 就當時啊，台面啊，其中個演員啊，火火啊，李嘉榮啊，咁啊，佢哋嗰年係應該攞曬啲獎咁滯嘅，就係、是、咁。但係當時亦都有啲人就話：，誒、哎，你作為一個職業劇團，大部分演藝學院畢業嘅，你擺到明就係嚟越級嚟贏曬所有嘢啦。咁但係點都好啦，那個戲真係好。咁嗰陣時就係佢係主要係兩個演員啦，然之後有一集 chorus 啦，跟住就係有一個人好似說書人咁樣，佢淨係講嘢嘅啫，佢冇乜行動嘅。佢好似係旁白，有陣時亦都會同嗰啲角色有少少對話咁樣。而輾轉呢樣嘢就喺七一班戲劇組嘅某一啲劇本入面呢，就開始輾轉成形啦。而到最後就亦都過幾年之後就出現咗想死呢個劇本，就係、是、有個咁嘅角色。咁啊，呢、這個亦都牽涉到即係七一班戲劇組佢成個美學啦，即係佢哋簡約寫意，以文本為核心，好簡單好簡單嘅戲。去到呢個戲呢，真係我認為真係簡單到不能再簡單。兩個演員最主要嘅事件，有一個你叫做旁白又好，說書人又好，乜都好啦，有第三個人做埋 live music， 三個人完。所以點解呢，我哋就又會走咗去韓國釜山戲劇節，又會走咗去上海世博，因為我哋 cheap 啊嘛，我哋平啦，人少嚇， 好演出， 三個人就去得啦，亦都係個戲又唔差咁樣， 所以好先至會邀請你。 係咁當然係啦，咁樣咁就即係呢一個劇本喺香港嘅劇壇，我認為佢，我如果冇記錯啊，當年佢應該係被選為係十。个可以代表到香港嘅作品之一嘅，即系呢个亦都系即系呢个少少个剧本嘅背景啦。 就系 IATC 咧选为嗰个年度啊、哦、本地创作嘅代表作之一嘅。 IATC 系国际评论家协会应该吓。 系啦，咁啊，所以今次啊特登拣嚟呢一套啊2002年由一休所写嘅《想死》，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下呢个故事嘅内容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大家都讲到咁吸引啦，想死呢个剧本咁， 想死都吸引， 想死呢个剧本好吸引啦。咁大家都急不及待咧，去听下故事内容系乜嘢啊？ 咁啊，个古仔呢其实就系、是、呢、這个系佢成个风格上几得嘅。一开始就系有个即系叫乐师嘅人啦。咁就我唔记得咗个剧本。 即系黄晓初饰演嘅乐师。 唉、哎，算啦。咁我讲个剧本啦。咁佢个剧本就应该有写，就系、是、一开始就有个人喺度即系弹下琴啊，演奏下音乐咁样啦。咁、那个戏一开始呢佢就走出嚟，就开始同啲观众倾偈嘅，就系、是、问佢哋啊，你哋有几多人系想死噶？有几多人系唔想死嘅咁样？然之后佢就开始介绍。就是古今中外不同的死刑，他就用了三五分钟就连同两个演员，就邀请两个演员出来示范不同的死刑，这个就斩头了，这个就凌迟了，这个是怎样。但是那种手法是，就是你想想得三个人在台面，还要有个人斋讲不做的，那两个人就自己要就是十八般武艺拿晒出来，就其实是搞笑的。到最后你见到两条友是要这样做凌迟，这样做斩头，然后他做电椅，这样乜嘢的死刑他都做晒出来。咁然之后到最后呢，佢就係即係呢个咁嘅恶师去讲样嘢，就係话喺人类嘅历史入面呢，曾经出现过好多好多种唔同嘅死刑，但係到最后佢哋嘅目的呢都只係得一个。咁就係咁样去开始咗成个戏。而成个戏呢佢就话啦，而我哋而家正式开始今日嘅故仔，而今日嘅故仔呢就係讲一个关于刑罚嘅故事。咁呢个刑罚呢就係我哋就见到剪转有两个人物呢就被介绍出场。呢两个人物一个叫做阿鸟，一个叫做阿根。咁阿鸟呢就佢嘅工作呢就係一个肉卒嚟嘅。咁佢每日呢就係煮啲好好食嘅嘢就俾呢个阿根食。阿根呢其实就係冇得食嘅。佢就俾人绑住咗，就係啱啱就掂唔到嗰兜嘢嘅。佢就冇辦法食到嗰兜嘢嘅。跟住我哋好快就知道原来呢一个阿根佢嘅刑罚呢就係饿死。活生生咁被饿死。而且係有人呢每日就煮啲我唔知好唔好食啦，冇人试过啦。即係煮啲嘢食出嚟就应该起码都色香味俱全，就摆喺度，但佢就食唔到。OK? 咁就如是者就要等呢个人慢慢死。咁呢个人慢慢死，我哋估计即係平时我哋睇书都话一个人唔食嘢可能七日至十日十零日咁就死啦咁样。所以我哋已经估计呢就係呢个故仔係一个横跨十日或者十零日嘅故仔嚟。 咁喺呢个过程入面呢，即系呢个乐师呢耐唔耐就会突然间走出嚟就同观众讲，就咦点解会发生一样咁嘅嘢嘅，哦原来发生一样咁嘅嘢。突然间呢佢又会同嗰两个人物喺度倾偈。即系佢会问你喺度諗緊咩呀咁样。咁就第一日就话你两个喺度諗緊咩呀，佢哋两个不约而同嘅答案都系话点解要系我呀咁样。而到最后呢就呢个乐师就同呢个阿鸟，即系嗰个玉卒讲呢，就系话哦咁啊，我明白你点样谂嘅，不过如果你觉得闷嘅话，你咪搵啲嘢讲下咯咁。如是者呢两个人就开始倾偈啦。但系嗰个倾偈呢，喺初初呢就大家嗰个隔膜系好深嘅，因为一个就系受死刑嘅人，一个就系執行死刑嘅人，佢哋两个点会 friend 嘅，系咪先？咁两个就大家都唔妥大家嘅。咁呢一个玉卒觉得嗰个囚犯呢，佢梗系十恶不赦噶啦，俾人判咗死刑。而嗰个俾人執行死刑嗰个人就觉得，诶、呢个人系玉卒嚟嘅嘛，佢实唔会同我倾偈咯，我觉得佢系傻嘅，佢系黐线嘅，佢系戆居，我唔会同佢倾偈咁样。如是者，佢哋即系应该系大家冇乜沟通嘅。但系喺呢一个乐师耐唔耐嘅煽动之下咧，嗱当然啦，呢、这个乐师你可以描述为其实系嗰啲角色自己嘅心魔或者系佢嘅心声啦，就同佢讲话，咦点解你唔试下同佢倾偈？我做乜同佢倾偈？我同佢倾偈有乜用啫？佢唔会帮我。喂，可能佢会帮你咧，你点知啫？系咪先？或者原来系有方法嘅咧，你唔知啫嘛？你唔试就一定死，你试下可能唔使死咧，系嘛？咁如是者咧？呢两个人物喺俾呢个咁样恶师嘅心灵对话嘅煽动之下咧，佢哋真系开始倾偈喎。而初初嗰啲倾偈咧，都系你好无聊嘅，即系譬如你叫咩名啊，我叫咩名啊咁样。 一个问你食咗饭未啊？ 系啊，你食咗饭未啊？咁啊，即系呢个阿根就问阿鸟啊，你食咗饭未啊？咁啊，跟住阿鸟就话啊，我食咗啦，但系佢又觉得话啊，好好笑啊。通常啲人问我咧食咗饭未咧，我都系问翻佢你食咗饭未啊。咁我而家冇理由问你啊，系嘛？即系你谂下呢两个人系佢哋大家喺度互串互窒啊，同埋佢哋有一个咁嘅权力嘅对立啊嘛。咁所以其实个状况一定唔好啊。但喺呢个过程入面咧，慢慢咧，我哋就辗转发现咗啲越嚟越有趣嘅嘢啦。就系、是、原来呢个阿鸟咧，佢本身唔系一个狱卒嚟嘅，佢系一个医生嚟嘅。咁咦，点解一个医生会走咗嚟做狱卒嘅咧？我哋唔知啦。咁但系咧就系、是、呢、这个阿根咧，佢就有啲唔同嘅身体嘅状况啦。即系譬如佢冇食嘢一排，佢胃痛啊咁样，又或者佢头痛啊。咁呢个医生又话哦，因为你血糖不足咯，点点点点啊咁样。然之后咧最得意咧就系有一个事件咧，就系呢一个阿根啊。佢自稱啊，喺個劇本上佢聲稱就係話，佢發夢咧就夢見自己隻手咧，好似係燒唔知燒雞髀定燒羊髀咁樣，咁佢就咬自己，然之後咬到流血。咁呢個阿鳥咧就見到佢流血，然之後就即係幫佢包扎啦。但係幫佢包扎之前，佢都話嗱，我而家走入嚟，你唔好搞呢搞路啊，我純粹係幫你包扎㗎啦。咁入去包扎嘅時候咧，點知呢個阿根咧突然間就發難咧，就想勒死佢。但係一勒死嘅時候，佢突然間佢喝停。即原来系佢幻想嚟，佢话喂，如果我而家勒死佢有乜用啊？咁样我要挟佢都冇用，我勒死佢我都系要死嘅啫，系咪先？冇用嘅。咁嗰啲就发现原来佢系唔可以对呢揾笔嚟嘅。佢突然间发现咧，佢余下来嘅时间咧，佢就用咗好多嘢，就想办法令到阿鸟心软啊。咁呢个过程入边咧，呢、这个阿根就想尽办法令到呢个阿鸟觉得自己其实都系一个好人嚟噶，唔系一个咁差人嚟噶咁样。但系其实喺个过程咧，大家要留意就系，我哋作为观众喺出面睇咧，我哋从来都唔知道呢两个人讲嘅系真定系假嘅。即系我哋可以知嘅就系、是、嗱，呢、这、一个阿根就俾人判咗死刑啦，而呢个鸟咧，我哋慢慢发现落去，除咗佢系一个医生咧，原来佢系应该系受紧罚嘅，佢唔系个职业嚟嘅，佢作为一个狱卒，原来佢应该系医死咗人，就被判咧。就要作为一个狱卒，就看住另一个人死就唔可以救佢。但系佢作为一个医生，佢嘅天职咧，佢就要救人。所以点解咧？佢见到阿根咧，佢咬伤咗自己嘅手咧，佢就系帮佢急救。佢话我嘅责任只系看住你，唔俾你食嘢，直至你死。但系我见到你受伤，我救你系我嘅天职。 好矛盾啊！ 系好矛盾啊！成件事嗰个设定啊，系极之矛盾嘅，就系、是、一个人佢好想生存。一个人咧，佢就系佢想完成佢嘅工作，但系佢嘅天职咧就系救人，但系佢就要看住一个人死。呢、这个系本身个设定呢两个人物已经系一个好大好大嘅一个 struggle 嚟。喂，好老实讲，你所有戏到最后最大嘅 struggle 都莫大于死啫，系嘛？咁而家就系讲紧有个人佢要死，活生生咁喺你面前饿死，但系你救唔救佢？而佢嘅职责就系睇住佢死，唔可以救佢，但系佢天性好想救佢。呢、这个就系成个戏最大最大嗰个事件啦。咁而通过呢个过程之后咧，我哋就慢慢发现咧，呢一个阿根咧要想办法证明自己系唔抵死， 咁佢就話：喂，我係廢，我讀書又唔叻，咁唔通我讀書唔叻，我係廢，我入咗黑社會，我就應該死咩？我都唔應該死嘅、哦。佢話：我仲有理想噶，因為佢話咧，佢曾經咧試過去召妓啊。佢召妓嘅時候咧，佢就多口問句啦，問嗰個妓女就係話：喂，你平時有啲咩嗜好啊？嗰、那個妓女答佢：我中意畫國畫，畫國畫。因為妓女你畫國畫，但係佢開始諗佢話：我做乜歧視人哋？點解一個妓女唔可以畫國畫？自此佢就真係的起心肝走去畫畫，雖然佢係畫啲卡通啊，畫啲好無聊嘅。到最後咧，佢就係有個朋友就係話：喂，我介紹份工俾你咧，就係喺啲唔知係鹹書啊，定係啲報紙嗰啲嘅風月版嗰度啊，就喺嗰度畫啲鹹濕公仔啊，或者係畫啲 character 咁啊。但係到最後佢覺得我畫咗嗰啲咁嘅公仔，起碼有啲鹹濕佬睇完之後好開心，佢覺得佢為個社會做咗啲嘢，而佢繼續想做呢啲嘢，佢仲有好多嘢想做。但系跟住咧，个医生另一边厢就系话：我细细个嘅志愿就系做医生啦，我做咗医生啦，我志愿已经达成咗啦。佢人生无其他目标啊！呢两个人嘅咁样嘅反衬咧，喺呢一个咁嘅囚室入边咧，就成为咗一个好大好大嘅对比。而到最后咧，呢、這、一个阿鸟咧就不停咁想尽办法，就话：好啊，你想我救你啊嘛，你做晒我叫你做嘅，我就考虑下救你啦。你扮狗啊，你饮尿啊！而呢一個阿根就真係好啊，我扮狗啊，好啊，我飲尿啊。佢話：你係咪黐線啊？咁樣，你點解你咁都肯做啊？因為佢而家為咗生存喎、啊，大佬、 嗯。 而到最後呢、這個阿鳥咧就話：好，你不如話俾我聽，點解你會俾人判咗死刑？如果我覺得你係唔抵死嘅話，我就想辦法幫你。嗱，佢唔係話救佢，唔係話放佢出去，因為我哋都唔知道究竟喺咩條件之下佢可以幫到佢。喺個劇本到最後只係話：雖然我未必可以放到你走，但係起碼我可以俾嘢你食。咁即係点啊，我哋两个人继续混喺度混到天荒地老啊，我又唔死得又唔走得，我哋两个就混喺度混到几时啊，咁样有乜用啊，咁样。而阿根呢係到最后死都唔肯讲，真係死都唔肯讲。就係、是、佢究竟点解俾人判咗死刑，而到最后佢真係死咗。咁个剧本到最后嗰两个对白呢，就係、是、个恶师就话恶梦正式结束，而到最后阿鸟呢就係、是、一个人坐咗喺度，就讲咗句说话，就係、是、恶梦正式开始，成个戏就係咁样完咗嘅。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面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翻到嚟我哋嘅节目《一剧之本》啊，今晚同大家讲呢套戏叫做《想死》啊，咁就系2002年嘅作品，咁就系由一休呢一位咧7A 班戏剧组嘅艺术总监咧佢编写嘅。咁啊，我哋头先讲个故事嘅内容咧，讲到入面咧，系一个嘅囚室啦，困咗喺度，入面有两个人，或者你可以话有三个人嘅。咁啊，两个演员，一个咧就系负责执行死刑嘅，一个咧就系受刑嘅，另外有一个咧叫做恶师嘅角色，咁就会不断咁样。同观众啦，同埋咧会同两个另外嗰两个角色咧做一啲对话嘅。咁、首先就系真系要问一问呢、這个恶师嘅角色对于呢个戏个作用系啲乜嘢呢？如果冇呢个恶师嘅角色，两个人喺呢一个戏入面就咁做，其实都得嘅啫。 嗱，我谂有两大个 function 嘅，即系字面上最简单嗰个 function 咧，就系佢其实系 shortcut 咗 ，speed up 咗。一啲事件催化佢嘅发生嘅，即係譬如佢直接同佢讲，喂，你做咩唔同佢讲嘢啊？咁啊，我做咩要同佢讲嘢？我唔鍾意佢啊！喂，但係你可能咁样，佢可能会放你啫。咁样，其实嗰啲嘢全部系嗰个人物佢自己喺脑入面 go through 嘅嘢嚟啫嘛。你諗下，如果两个人坐喺度，即係佢哋两个坐喺度，然之后一个人喺度諗咗30秒，然之后突然间开声同另外一个人讲嘢，咁当然个戏都会去啦。我哋亦都可以將個30秒斬咗佢㗎嘛，即係喺戲劇個世界你當剪接咁樣斬咗30秒，佢突然間開始同佢講嘢，然之後個故仔都可以推出。但係因為呢，我哋有一個咁嘅人個前設就係同佢傾完偈話咗俾你聽，佢而家其實係想氹佢，佢而家就係其實想巴結佢。咁我哋睇呢就唔係純粹係睇佢兩個對話，而係睇佢點樣巴結佢。對於觀眾去了解呢啲人物同埋令到個事件推進嘅時候呢，呢、這個樂師呢係做咗一個咁樣嘅最主要嘅功用，就是、令到成件事呢 我哋容易啲理解。嗱，我唔係话就咁做，我唔会理解啊。但係呢，佢令到我哋多咗个理性嘅层面去批判件事。我哋会跳开咗，咦，而家我系睇佢点样去兜搭佢。同埋呢，第二个好重要嘅功能呢，就係呢个乐师呢令到件事超越咗现实嘅。因为呢个现实入面呢，佢呢两个人物呢就係、是、即係喺個囚室入面，佢冇其他空間可以去，冇其他嘢可以做。但係呢個樂師每一次佢嘅出現或者係佢講嘢呢，就係、是、可以令到個寫實呢有少少嘅扭曲，又或者係佢突然間去咗回憶，咁令到呢所有嘢可以扶持呢兩個人物佢個建立同埋個事件嘅建立呢都係多咗。譬如我哋頭先講話啊，你記唔記得你第一次去開片啊，即係個樂師會問嗰、那個啊根啊，你記唔記得你第一次去開片啊，咁佢講第一次去開片嗰個情況係點啦，你記唔記得第一次俾差人拉係點啊，咁跟住又會問嗰個阿鳥，你記唔記得你第一次急救係點樣啊，你記唔記得你當時上堂嘅時候 professor 係點樣㗎，咁樣你點解會做個醫生啊，即係呢啲咁樣唔同嘢，令到呢啲人物佢有一啲嘅其他嘅面呢可以咁樣呈現咗出嚟。因為呢個人物到最後呢好有趣地就係喺個劇本入面叫呢個角色叫樂師，但係究竟呢個人物係咩人物嚟呢，我唔打算俾一個答案，但係呢我曾經聽過嘅答案呢，包括呢個人物會唔會係死神嚟㗎，呢個人物會唔會佢純粹一個心魔嚟㗎，喂呢條友其實會唔會純粹一個樂師嚟㗎，究竟係咩嚟㗎。因為成個戲個設定其實係幾，即係簡單嚟講，我哋行內叫蘇尼啦，即係 alienator 啦，蘇尼主義布萊希特啦，就係有個人佢帶住兩個演員出嚟話：我哋而家做個戲，嗰兩個人啱啱先至扮完唔同嘅死刑，然之後突然間就變咗做嗰兩個角色，跟住繼續做。其實係令到成件事觀眾一路都好抽離嘅。而呢一個所謂嘅樂師咧，除咗係建立個環境氣氛，令到個戲可以繼續向前去，好似係嗰個戲嘅導演，亦都係嗰啲人嘅心魔，亦都係嗰個說書人。其實佢只不過係一個簡單嚟講係一個 presenter 啫嘛，就係、是、各位觀眾大家好，我哋而家今日睇呢樣嘢啦，我介紹一下咁，然之後佢咪想辦法 intervene 件事，然之後令毒氣可以繼續行咯。你話佢係乜都得，但係呢個人物咧就令到成個戲佢係能夠向前推進啊，可以話冇錯啊，好似阿傑咁講，冇咗呢個人物，我哋齋睇呢兩個人佢哋咁樣死囚得唔得？都可能得噶。但係呢一個人物而家除咗係一個風格上嘅處理，令到有一個人物佢係處理咗所有嘅音樂，因為個戲入面亦都出現有啲情況，就係話哦，佢突然間有啲回憶，嗰、那個音樂一入咧就會輔助咗佢有某一啲嘅氣氛啊，可以建立啊，可以出咗嚟啊咁樣。而另外一邊雙就係真係推個戲前進啦。所以呢個人物最特別嘅就係佢係同時處理咗好多個問題嘅，其實。就可以話係問題嚟嘅，因為一開始如果淨係得呢兩個人，淨係講兩個人喺個囚室入面十幾日嘅生活點樣算呢，可能都會 work 嘅。但係而家嗰個風格嘅選取呢，就係、是、令到嗰樣嘢多咗一個理性嘅批評。我哋作為觀眾喺出面就會多咗理性咁去睇，而唔係純粹哎呀佢好慘啊，哎呀佢好痛啊，我哋係咪應該幫佢啊，我作為一個人我應該幫佢啊。因為我哋喺出面睇到係明顯係佢呢一個受傷係佢自己做出嚟，我哋喺出面就係、是、咦原來佢係純粹係想佢可憐佢喎咁樣。咁我哋喺出面睇嘅時候呢，就有啲似你走去動物園有個導賞員，那個導賞員話俾你聽，嗱而家呢一個雄性嘅熊貓呢就同嗰啲雌性嘅熊貓呢就準備食飯啦咁樣。即係譬如係咁。咁但係有一個導賞員帶你去切入嘅時候呢，就唔係你淨係見到哎你睇下幾得意佢好開心，你鬼知佢開心定唔開心咩，因為而家有個導賞員嘛。咁所以佢嗰個功能係其實幾得意嘅，如果攞嚟睇，我好建議大家攞個劇本睇下呢，因為即係好多人以為係唔係我哋係 improv 㗎個演出，個演出唔係 improv 㗎，因為每一句說話喺某一個點突然間個樂師淨係講一句嘢，即係譬如有一段係咁樣嘅，就係講緊到最後呢個阿鳥突然間就抌咗兜嘢俾阿根食，然之後就話、哎、你要死啦。即係佢忍唔住啦，你咁想食，你去死啦！抌咗兜嘢俾佢食，跟住我跟住跑埋兜嘢度，然之後突然間佢 hesitate 停咗喺度，然之後我樂師就話：你做乜唔食啊？咁啊，跟住阿根咧突然間對住觀眾講，亦都係回應緊樂師：我突然間驚咧，兜嘢係有毒嘅咁樣。跟住咧，嗰個阿鳥就問佢：你做乜唔食啊？佢話：唔好啦咁啊！你驚我毒死你啊？我做咩要殺你啫？我做乜要殺你、啊？佢講完呢句嘢之後，個樂師就講咗句：啊，呢句説話真係耐人尋味啊！ 因为喺嗰个位突然间咧，就系佢会将某啲嘢就点出嚟，可能只系一句说话嘅啫，但系就将成件事用唔同嘅角度去 highlight 咗，令到我哋有一个导赏员去睇嗰件事。呢、這个剧本亦都喺坊间，我谂好多书局有得卖嘅，因为一休出咗个剧本集叫《十年一戏》嘅，应该就喺个剧本集入面有，亦都当然有好多个其他，我都有提过啊，譬如《的士乘客》啊，个剧本都喺入边。咁啊，你会见到佢呢个风格咧，如果你睇佢喺过往咁多年咧，你慢慢见到佢点样 develop 呢个风格嘅，你会见到佢喺其他嘅剧本入边都有用呢啲 narrator 或者甚至去到我哋有冇提过，即系最近做大少桑，即系点样用啲说唱啊，或者系之前做 Macbeth 啊，一啲佢嘅新嘅 adaptation 系一个佢嘅风格咯。 同埋咧呢个戏咧，嗱，我哋一直以来咧都唔知道究竟点解阿根咧佢系会受刑啊？即系究竟佢犯咗啲咩事咧？去到最后，就连阿廖问佢：喂，你究竟衰啲咩？点解要喺呢一度？你同我讲，佢自己都唔肯讲。咁所有嘅观众其实由头到尾都好似带住一个问号，然之后系带住呢个问号离开呢个剧院嘅。即系睇完呢个剧，都唔知道点解佢要受刑，然之后佢就死咗啦。咁而呢一个应该都系编剧特登安排，唔去话俾大家听。但系点解佢唔讲呢？因为我都会问噶嘛，即系我喺谂啊，阿根讲咗咁多佢自己细个嘅嘢啊，佢出嚟黑社会啊，跟住佢当佢有份职业啊，咁佢讲咗咁多嘢啦，但系点解佢之后会去到呢个地步要俾人饿死呢？即系呢个问号，我哋带住离开个剧院，即系点解编剧唔话俾我哋听啫？ 你问得好好啊，咁饺子你点睇啊？即係個劇本到最後就唔話俾你聽，佢死都唔肯講，點解會俾人判死刑？咁你睇完之後，你覺得點咧？ 其實我覺得唔係咁重要嘅，因為佢個劇本探討緊嘅係佢哋之間面對死亡時候點樣去處理或者各樣嘅反應咯。所以我又冇好大嘅疑問，點解俾人判死刑嘅？反而其實我係對廖有興趣，係咪廖啊？ 阿廖係阿廖啊， 係啊！我想知道佢之後又或者其實佢都係俾人罰噶嘛？唔知係咪俾人罰啦？但係佢個感覺都係俾人困住咗喺度噶嘛？咁呢一點我反而係想知道多啲咯。阿廖廖嘅身世， 其實咧我諗。阿杰问嗰个问题就系话，点解到最后编剧选择唔俾我哋知道佢究竟系因乜事俾人判死刑阿根？ 因为呢个到最后系同阿根佢自己嘅生死有关嘅一件事嚟噶嘛。佢讲咗出嚟，佢可能唔使死，佢由头到尾佢都系想生存落去噶嘛。 系啊， 咁但系佢真系死都唔讲，点解咧？ 我谂第一编剧有心摆呢个悬念落去啦。嗱，我哋睇咗个零两个钟呢个戏。即係不論你係讀劇本定係現場睇，咁我哋開始批判呢個人究竟抵唔抵死？佢嘅人生究竟抵唔抵死？生命嘅價值究竟係乜嘢？咁我哋個戲叫想死啊嘛，係咪啊？餃子亦都有解到點解叫想死，係思考死亡。咁呢個人究竟抵唔抵死呢？就係唔係因為佢做某一件事，佢就係抵死定唔抵死呢？咁我當係啦，我當佢殺咗人。咁而家我哋睇完成个剧本，虽然我哋唔知佢实际做咗咩，但我哋而家开始认识呢个人啦。你认为佢抵唔抵死呢？每一个人个睇法可以唔同，你唔需要俾个答案我。即系呢个就系一个咁嘅人，佢读书唔成，佢入黑社会，佢抢阿婆嘅钱，佢就最叻就只不过系画下啲咸湿公仔嘅啫。OK， 佢冇咩可以做，佢净系觉得对唔住自己阿妈。OK， 佢就系咁样啦。咁系咪等于佢就抵死咧？呢一个系我谂系个戏本身有兴趣探讨嘅嘢。咁另外一个人，佢系一个医生，但系佢做错事，佢医死咗人，但系佢系个医生。而到最后咧，佢系亦都系佢自己亲口讲，就系我嘅梦想就系做一个医生，我已经完成咗啦。我做咩可以做？我生命冇咩可以做。而阿根佢不停话，我仲有好多嘢想做噶。我嘅人生唔应该咁样完嘅，生命嘅价值到底系咩咧？好啦，咁又翻翻阿杰嗰个问题，就系究竟佢系因咩事俾人判死刑咧？可以话系完全唔重要 嘅。嗱，因咩事佢唔讲咧？即系呢个， 我觉得佢因咩事唔讲咧，就主要系佢唔想俾呢一个阿廖喺嗰个位作一个批判。嗱，举个例，如果呢、这个世界或者系当系我哋而家身处嘅社会，有一条法例就系你如果抌垃圾咧，你就系要判死刑噶啦。 即係譬如係咁講先算啦。到最後佢而家喺嗰度就係話，我俾人判死刑係因為我抌垃圾。咁跟住阿廖聽到，究竟佢個反應會係點咧？啊，你真係大逆不道啊！點解你會抌垃圾㗎？我哋個國家唔准人抌垃圾噶嘛，所以你係應該抵死啊！你真係抵死啊！但係嗰個批判係建基於某一個嘅價值觀噶嘛？嗱，呢一個價值觀喺個戲入邊係冇建立到嘅。嗰個究竟係咩世界？唯一就係呢一個特別嘅世界入邊，佢有死刑，而且有一個咁唔人道嘅餓死嘅死刑，仲有係連嗰個獄卒都係一個咁樣俾人，因為佢醫死咗人。佢要受咁嘅罰，佢看住另一個人死，極不人道嘅呢件事。其實佢因為咩事俾人判死刑呢？可能都係好簡單嘅事嚟嘅，可能佢係連續十年都唔夠錢交税，即係佢係賺唔夠錢去到 cover 到個免税額，到佢要交税咯。咁所以你已經係廢物嚟㗎啦，你不如死咗佢啦。佢到最後原來係因為咁樣，而到最後可能阿廖咧，佢嘅答案就係、是：啊，你連續十年你都賺唔夠錢去到高過個免税額要交税，你真係廢啦，你真係抵死啦。嗰、那個批判對呢個戲有冇幫助呢？係冇幫助。所以到最後點解佢哋兩個嘅角力亦都係形成咗一個新嘅角力，就係、是、我死都唔話俾你聽，我係點解俾人判死刑。而家我想你做一個 decision， 你識咗我咁耐啦，識咗我十幾啦，你覺得我抵唔抵死？ 嗯， 我哋作為觀眾亦都同時要 make 呢個 decision。如果我哋聽到佢係因為抌垃圾，我哋梗係覺得唔對路啦。我哋聽到佢十年唔夠錢交税，我梗係覺得唔對路啦。原來佢奸殺咗五十個阿婆咁，我哋覺得咁你梗係應該死啦。但係嗰個批判係唔在於佢做咗啲咩，個批判係在於人嘅價值，唔係佢一刻做咗啲乜嘢。所以基於咁樣嘅理由，我嘅理解就係編劇係有心咁樣唔擺落去，亦都令到呢一個成為咗阿鳥。佢到最後一個最大最大最大嘅一個遺憾，所以點解到最後話噩夢正式開始？因為技術上佢殺咗人啊嘛，佢作為一個醫生，佢唔知道點解，但係佢殺咗人。呢個係我諗係編劇想咁樣令到呢個人物佢有一個咁大嘅遺憾，而觀眾會同時帶咗咁嘅遺憾去諗究竟人嘅價值係咩，生命嘅價值係咩，咩人係抵死應該死。咩人系值得死？系唔系你做医生、做律师、达官贵人，你有钱你就唔应该死？呢个系成个戏，我谂系其中一个最主要嘅命题。当然，另一个好主要嘅命题就系刑罚啦。即系点解我哋会有权可以俾一个刑罚？即系社会嗰个价值，究竟抌垃圾系啱定唔啱？我唔系话抌垃圾啱啊，但系抌垃圾落垃圾桶啱啦啩？喺我哋而家呢个世界。但系好有可能过多十年八年之后抌垃圾系唔啱嘅，系唔合法嘅。你谂下、因为环保啊嘛，你唔可以抌垃圾，你唔可以制造垃圾噶。而家就话有啲国家你俾钱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啫，系咪？咁但系 what if 系突然间过咗二十年之后抌垃圾系犯法系死刑噶？可以系嘅，嗰、那个咁样嘅价值观系我哋唔需要而家讨论，亦都系因为咁令到呢一个戏有宇宙性。佢只系蠢，佢只系废。但系代唔代表佢系应该死？所以嗰个位嘅裸走咧，我觉得系聪明嘅。其实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同埋头先咧，饺子咧就讲到佢对于鸟啊呢一个角色咧，佢系好有兴趣。佢面对住呢一个人，佢究竟佢有啲咩嘅反应咧？佢嘅矛盾系咩咧？我哋可唔可以话呢一个戏嘅主角咧？其实系鸟咧，虽然我哋一直就系睇紧阿根点样去求存啊。 呢个戏就真系好难讲边个系主角，因为当其中一个系主角，另外一个就系反主角啫嘛。所以其实个问题都唔大，个恶师就一定唔会系个主角嚟嘅。个恶师就只不过系令到呢件事成行嘅啫嘛。咁但系你话边个系个主角咧？嗱，我哋又翻去啦。嗰、那个理论最根本就系边一个执行最大嗰个动作嗱。咁你就要睇下究竟边个系最大嘅动作啦？究竟系求生嗰个系最大嘅动作啦，定还是系令到自己安心嗰个系最大嘅动作啦？佢而家要执行一个死刑，睇住一个人死喺佢面前，佢面对嘅最大嘅就系我如果继续生存落去，我究竟我良心过唔过意得去？ 嗱，兩個究竟邊個大啲咧？兩個都一樣咁大，所以呢個係點解我覺得佢咁好啊？就係、是、即佢唔係一個一面倒嚟，你覺得一樣嘢贏曬，一樣嘢大曬。你睇兩個角色，佢兩個都係一樣好大嘅，而到最後觀眾帶住走嗰樣嘢咧，就係、是、咦，我哋冇任何個人係可以完美到我保證我任何地方都可以超越阿根啦。我唔夠膽保證啊！我畫畫好差嘅，就我畫畫好差。佢起碼識畫畫，佢喺報紙度登過。我唔夠膽話我優越過佢。跟住有另外一個 suppose 係好優越嘅人啦，佢係一個醫生嚟嘅，佢聰明，細細個讀書又好叻，係咪？咁佢優越過所有嘢啦。咁但係又代唔代表佢係唔應該死呢？又代唔代表佢就值得繼續生存落去呢？佢而家佢承受嘅嗰、那個。所謂到最後嗰個咁樣嘅責難啊，嗰、那個佢嘅一個良心過唔過意得去，佢嗰個內疚就係我哋所有人作為觀眾喺睇嘅時候一齊去承受嗰樣嘢嘛。即係究竟俾我係佢，我會點做呢？咁樣咁你問我，我偏心地，我覺得係喺阿鳥度咧係好啲嘅。如果我當佢個主角係好啲嘅，即係喺成個鋪排上面，因為我哋會跟隨住阿鳥嗰、那個。嗰、那個思路去諗，而到最後我哋會一齊諗，係俾我，我會點做呢？我救唔救佢好呢？咁樣。但係另一邊雙就係阿根嗰個故仔呢，係相當之有趣。嗱，但係你要記住，喺成個戲入面，阿根嘅故仔呢，主要嘅功用係令到阿鳥去批判究竟佢值唔值得死，應唔應該死，係唔係應該死。咁所以呢，所有嘢呢都係為著呢去 serve呢、这、一個過程，我哋一齊去批判，同阿鳥一齊去批判。所以如果一定要我搭一個主角嘅話咧，我係會搭阿鳥嘅，即係我一定會想辦法係喺成個製作度，我會將佢放大一啲，令到我哋跟隨住阿鳥嘅角度去睇呢件事。而亦都因為咁咧，呢、这、一個樂師佢嘅出現咧，就喺嗰度佢不停咁做緊嘢咧，就係要令到我哋啊，我哋不如睇下跟佢細個係點啊。我哋不如睇下阿鳥佢細個係點啊？咁你而家見到佢咁樣喎，你點樣啊？嗰啲咧就全部集中翻曬去，令到我哋咧有一個喺理性同埋我哋活生生面前見到兩個人，我哋覺得佢係抵死定唔抵死嘅時候咧，有一個平衡啊。所以如果翻翻去個問題，邊個係主角嘅話，我諗我答案咧亦都清楚啦。我就覺得係阿鳥嘅，就係嗰個玉卒嘅。 咁而阿根咧，佢喺成個求生求存嘅過程入面咧，佢講咗好多嘢。其實我喺睇呢個劇本嘅時候咧，都有諗過，其實佢講嗰啲嘢咧係真定假嘅咧？會唔會有一啲嘢佢係作出嚟去取悦阿鳥，跟住希望感動到阿鳥，跟住想阿鳥放咗佢咧？咁但係睇呢個劇本落去嘅時候咧，第一咧我哋就分唔到佢係真定假啦。咁、而反而咧，我就會調翻轉諗，咁點解佢唔再將件事講？煽情一啲，或者将佢讲得大一啲，因为佢依家系面临紧生死嘛，佢想求生嘛，咁你唔使讲到咁真噶嘛啲嘢，你可以真系作大一啲，讲到自己哇，我阿妈好惨噶，我一个人养佢，跟住咧我要照顾埋十个兄弟姊妹啊，咁讲好多嘢都得噶嘛，系咪？咁、究竟喺个阿根所讲嘅嘢嗰啲真假，对于佢自己采取嗰个行动，我哋又可以点样去睇？ 首先，我哋不如又听下饺子，你点睇？你觉得佢真定假嘅先？你觉得佢讲嘅真定假嘅先？即係因為你好似話你睇過一個演出㗎嘛，其中一次。咁你不論係睇嗰陣時啊，又或者係你而家睇個劇本，你覺得佢講嗰啲咁樣 facts， 即係話佢所謂嘅 facts 啊，佢話佢讀書唔叻，佢點點點，佢去照記跟大佬嗰啲嘢，真定假㗎？你覺得？ 我覺得真假都有㗎，我覺得係有真嘅感受喺裏邊咯，即係。唔会佢编剧咩？点会讲到佢成个人生？即系我唔觉得一个人系面临呢啲情况嘅时候会完全系大话咯。咁、我睇嘅时候，我觉得系你要触动到人，即系我系被触动嘅时候，但系我反而系之后我先会跳翻出嚟，死啦！佢讲嘅嘢系咪真噶？即系佢讲嘅时候，我会啊系、真系好值得同情、但系之后就死啦，系咪真嘅？系、可能系假嘅咁样咯、我会有啲咁嘅情况咯。 我谂呢一个系同阿杰头先之前问嗰个问题，就系佢究竟点解俾人判死刑系异曲同工嘅？因为我哋永远都唔会知噶啦，就算我而家同你讲嘅嘢，你都唔知道我讲真定假噶。我话嗰个系个剧本个内容啫嘛，我话啫嘛，系咪先？你都唔知噶，你唔自己去考证过，又或者你好不幸地，原来你系冇办法接触到书局嘅，你唔会买到咁书，你根本冇办法考证，系完全我话嘅啫嘛，系咪先？咁但系呢一个戏嗰个悬念啊！就是我哋唔知道佢真定假，你究竟点样去批判一个人啊？嗰、那个人佢而家话俾你听系真嘅， 咁你信唔信佢呢？你究竟係凭你嘅信，即係我觉得佢係好人，你嘅感觉你觉得佢係好人，你放佢走，你帮佢。定还是係我根据而家嗰个唔知咩法例啦，我唔知佢係抌咗垃圾定係强奸咗阿婆啦，佢而家受罚。咁边样嘢係啱呢？个戏唔係想俾一个答案囉，我觉得。即係佢有心㗎，有心地唔俾个答案你㗎，佢就係同佢点解会俾人判死刑一样㗎嘛，佢就係有心唔俾个答案你。你要通过个睇个演出或者係你睇嗰个剧本嘅时候，你去评判呢个人究竟係咩嘅人。你最近啦，即係喺 Facebook 度广为流传嘅，就係话如果呢你一对男女你互相问呢廿几条问题嘅话，你就会 fall in love 㗎啦，你就会爱上大家㗎啦。你如果认识一个人够深入嘅话呢，其实每一个人做每样嘢都一定有原因，包括杀人。啱唔啱？希特拉杀人我哋梗係话佢唔啱啦，但你问希特拉杀人有冇原因，佢一定有佢嘅原因㗎。如果你老老实实坐低喺度同佢倾，好可能你到最后你会同情佢㗎，有可能㗎喎。是不是？而家呢个戏个情况就係话编剧写咗一个咁样嘅人物，佢讲咗呢咁嘅说话。我觉得最有趣嘅讨论其实应该係，如果我系个演员或者係我系个导演，我会点样处理呢啲对白。而唔系单纯地呢啲嘢系真定系假。因为佢系真嘅佢有一个表现嘅手法。佢系假嘅佢有一个表现嘅手法。我想呢观众觉得佢系真嘅佢有一个表现嘅手法。我想呢观众觉得佢系假嘅佢有一个表现嘅手法。全部都唔同嘅，有层次嘅，有选择嘅。但系按照头先个推论嘅话呢，其实佢最理想就系喺真同假之间，我哋到最后真系决定唔到。啱唔啱？ 演员点做啊？ 唔系个演员一定有个 choice 嘅，演员同导演一定有个 choice 嘅。咁我讲俾你听亦都冇意义啊！我觉得咁样讲冇意义啊。 系， 但系我哋作为一个普通嘅观众，我哋个 judgement 就系咁样啊嘛。我哋 judgement 如果我哋开始有呢个能力，就系我睇完个剧本之后，或者我冇睇个剧本，我睇个演出，睇个演出之后，你觉得个演员呢个做法唔啱，个导演嗰个做法唔啱，个处理唔啱，因为呢个角色嗰个定位，如果佢讲嘅系大话嘅话，所有嘢呢个阿鸟就唔会帮佢，所以佢冇可能讲大话嘅。但系佢真系有可能讲大话，咁可能佢讲大话讲得好叻，所以佢个演绎一定系佢讲得好真嘅，啱唔啱？喺演绎上嘅选取，咁所以呢个系演绎上嘅选取啫嘛。咁但系佢究竟佢讲嘢究竟系真定假，又重唔重要呢？就开始变得模糊啦。但系个演员自己会 make 个 choice， 因为我作为导演或者我哋作为观众，我哋嘅 judgement 系呢一个剧本赋予佢呢一个角色，佢需要系呢啲位有一定嘅真实感，我哋要相信佢。有某啲位可能我哋会唔系好信佢，但系我哋需要信佢嘅嘢，要去到咁样嘅程度，我哋先会开始同情佢。而到最后，虽然我哋唔知道点解佢会俾人判死刑，但系我哋会考虑我哋系唔系应该放佢走。咁呢个戏成功啊！所以个 judgment 系在于个戏到最后想去边，我哋就咁拗佢系真定系假，佢个演绎应该真定系假，呢个就相对地冇乜意义。因为到最后，我作为一个导演，我一定要褪翻后去呢度，系成个戏要造就一样乜嘢嘛。咁呢个就开始即係我哋一啲技术性啲嘅分析，就去到一啲导演，当然编剧层次都要諗嘅，但係编剧好惨嘅就係好多时我哋写完啲字出嚟，嗰啲字俾人哋攞咗之后佢去做嗰陣时呢，佢如果捉错用神呢，就成个戏崩溃㗎啦。因为老老实实想死呢个剧本，我系见过人做而系做得好差㗎，可以。因为个问题太严肃，讲緊两个人系面对生死。如果成个戏好严肃咁做嘅，呢个戏就死嘅。呢个戏就系成个戏要嬉笑怒骂咁样，你唔知做咩，突然间就好好笑嘅。嗰啲人啲 behavior 系傻嘅，讲佢细细个去劈友好惊，然之后匿埋喺后面。我哋系笑呢啲人物，系嬉笑怒骂咁样过咗，但系到最后我哋会觉得呢个就系嗰个人嘅人生，而我哋到最后就谂呢个人究竟抵唔抵死，从而我哋批判翻我哋自己嘅日常生活，我哋自己同埋我哋身边嘅人，同埋我哋身边嘅价值。咁呢个戏成功嘅地方。就喺呢度啦，佢就系喺嗰啲位，佢就系专登唔去话俾你听系真定系假，到底系真定系假，我哋每一个人就要去做一个judgment 啦，我哋要自己去有一个评判啦，我哋睇我哋听，究竟觉得真定假，我哋日常生活都系咁噶啦，就算你见到个医生，个医生同你讲，个医生都可能系氹你嘅咋，冇事嘅，冇事嘅，唞几日 OK 噶啦，见定流噶。啊！你有得玩好玩，有得食就好食啦。坚定流噶，即系你，我哋都系面对咁嘅 judgement 啊，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边。所以佢系真定系假，嗰、那个唔系最重要，系我哋喺同佢经历咗呢两个钟，甚至系 阿廖經歷咗呢十幾日之後，我哋覺得佢抵唔抵死，就係個劇本想做嘅嘢嘛。所以你永遠都唔會知嘅。 但係其實因為廖咧係我唔知道我 miss 咗定係乜嘢，其實佢有冇能力去幫到阿根係？冇講 嘅。嗱，呢個又係好得意喎，又係專登唔講嘅喎。 咁就係探討緊另一個議題嘅咯。係 啊， 其實係。 嗱，你諗下啦，個劇本入邊其實有幾個主腳位嘅，就係每一次阿根問佢：你可唔可以幫我？你可唔可以救我？跟住佢就會停一停咗，冇辦法嘅。跟佢講真定講假咧？係好有趣㗎，好有趣㗎，就係要我哋唔知道佢真定假。就算佢斩钉截铁，每一次都系，究竟我哋系咪可以救我噶？冇，帮你唔到啊，冇可能啊。佢咁讲都可能系，其实有方法噶。而呢个系一线生机啊嘛，个剧本系完全依赖呢两个人睇个一线生机系咩，而到最后佢能唔能够走到出去嘛？如果我哋作为观众，我哋喺度睇，觉得冇啊，佢死紧，原来咁个戏冇得做嘅，其实。所以嗰个生机系佢口头上点都答话系冇，但系实质有定冇就冇人知啦。 好啊，想死呢个剧本啊！大家听完呢集节目咧，相信大家都会好想知道其实个剧本系讲紧啲乜嘢嘅咧。呢个戏其实唔难揾嘅，因为编剧咧都出咗一本书，就叫做《 十年一戏》。系 十年一戏，咁大家可以去书局去揾下，了解下呢个本地创作啦，呢个编剧啦，一休先生嘅作品嘅。咁我哋今集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再见， 拜 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